第86集，他说洛伊很危险。温小辉深吸一口气，抹了抹眼泪，尽量冷静下来。他决定把一切向冯月华坦白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再也不想骗下去了。 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一直瞒着你，那个人是雅雅的儿子。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 2年半前。 你 早在雅雅刚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孙颖告诉我的，给我送来了她的遗书，雅雅让我照顾她的儿子，我没办法拒绝她的遗愿。 2年半前，就是你说你上晚班要去同事家住的时候，你是去跟他住是不是？ 那孩子才15，我想照顾他。 15很小吗？你知道那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吗？温小辉后退了一步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冯月华这么狰狞的样子，而冯月华说出的话也让他心神大震。冯月华站了起来，一步步逼近他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他8岁那年，试图把自己的亲生父亲烧死在车里。温小辉瞪大了眼睛，脑海中浮现的是洛伊背后的烧伤疤痕。 妈，你别吓唬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八岁的孩子能干什么？ 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因为雅雅跪着求你爸，让你爸把车辆人为纵火伪造成自燃，否则那个人知道了他儿子干的事，他们俩就都要没命了。温小辉吓傻了，他听着这些话，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。他妈这是在说什么呢？洛伊8岁那年要亲手烧死自己的父亲，而雅雅求他爸爸伪造证据。你以为这些年我们跟雅雅完全没联系是吗？你爸是什么人啊？他是特种兵，他想查什么一查一个准儿。他想救雅雅，可他救不了。要不是雅雅那样求他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他去干那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拼命想和雅雅撇清关系，你这……哎呀，你这个混蛋啊你！ 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父亲？他做了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但从雅雅口中我知道，他不是第一次想杀那个人。他给那个人投过毒，还想破坏刹车器，但都因为年纪太小，考虑不周全，被雅雅发现了。后来那次纵火，如果不是那个人的保镖及时赶到，肯定就成功了。那个人要是知道是他干的，就……所以雅雅很害怕，她的恐惧不仅来自于那个人，还来自于她的儿子。你想想，那是正常人吗？那么小就想着杀人的人，你怎么敢和他接触啊？ 温小辉两腿一软，坐倒在了沙发上。他感到浑身发冷。他觉得冯月华说的洛伊和他认识的洛伊根本是两个人。他承认洛伊的道德观和同情心较正常人有些缺失，所以当初为了保护他做了很多他都难以接受的事。可这并不代表洛伊是个怪物呀。洛伊怎么会干出那样的事呢？他眼前浮现的只有洛伊或阳光或温柔的笑容，以及他们之间所有的甜蜜和幸福。温小辉用力甩了甩脑袋。 妈，我觉得洛伊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是个挺好的孩子，你见了他就知道了。 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 我难道会编这种谎话骗你吗？ 不，我没说你骗我，但是洛伊确实不像那样的人啊。再说就算是真的，他可能是年纪太小了，恶作剧过头了，那个人对他根本不好，他心有怨恨想捣蛋也是情有可原的吧。 温小辉吃力地辩解着，说出这番话连他自己都觉得站不住脚。可温小辉还是无法接受，他无法接受冯月华口中的那个怪物是他喜欢的人。冯月华怒急攻心，甩手又给了温小辉两个耳光，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妈，我跟他接触两年多了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，至少他对我很好，非常好，他不会伤害我的，你信我一回啊。妈， 滚，滚出去。 妈， 给我滚，我不要洛雅雅的房子和钱，把我的房子给我赎回来，滚。 温小辉满脸是泪，他抓起自己的东西跑了出去，一口气跑到楼下，温小辉控制不住地哭出了声来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天为什么说变就变呢？他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，为什么一下子要在他心里扔下这么多炸弹？他现在感到恐惧，无边的恐惧。冯月华说的对，他没理由编谎话骗他，可如果冯月华说的是真的，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已经相信了。洛伊背上的烧伤疤，洛伊厌恶汽车，洛伊深沉的心机和狠辣的手段，那个背地里会为了他做出出格行为的洛伊也是洛伊的一部分，只是他大部分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温柔又阳光的洛伊，所以他自动忽略了。冷风吹过，脸上的泪痕像冰一样刺痛了他的脸，他大脑一片混乱，被赶出家门的他现在也不敢去洛伊那儿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洛伊，只好打了个车去了罗瑞家。罗瑞一开门看到他的样子吓了一跳。 贝贝，你怎么了？跟洛伊吵架了？ 跟我妈。 哎，快进来。 罗瑞把他拽进屋，拿纸巾轻轻给他擦着脸。 怎么吵架了呢？为什么呀？ 我妈知道了雅雅的事儿，洛伊的事儿。 温小辉把原委说了一遍，除了洛伊小时候的那一段。 这事儿他早晚都要知道嘛，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，早点知道也好，说开了你以后就再也不用骗他了，你和洛伊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 不可能，我妈完全不接受洛伊，她说洛伊很危险，让我不要靠近她。 因为洛伊的身世吗？真是太神秘了，他爸爸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不管是什么人，虎毒不食子呢，他又不会把洛伊怎么样，你是洛伊喜欢的人，就更不会把你怎么样了，你说是不是？ 温小辉看着罗瑞单纯明亮的大眼睛，真的不忍心也不敢把更多的事情告诉他，毕竟就算罗瑞知道了也只是徒增烦恼，什么都解决不了。 也是，我也觉得没什么，可我妈不这么认为，所以我们吵了起来，现在也不能搬家了。 你别着急，阿姨脾气急跟你一样，气消了你去找她谈谈，慢慢的他应该会想通的。 温小辉摇摇头，他不认为这件事情冯月华会想通。 哎，对了，你告诉洛伊了吗？洛伊那么聪明，你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。 洛伊，温小辉现在真的没有勇气面对洛伊。温小辉第二天没有上班，跑到罗瑞店里当服务员去了，他就是心烦，想做点不过脑子的事情。他给冯月华发了条短信，说冷静之后再谈谈，杳无回音。 正收拾盘子呢，有客人推门进来，灌进来一股冷风。温小慧扭头一看，哼，这不是罗瑞花痴的那个冷面眼镜小帅哥吗？罗瑞正在后厨监督他们烤蛋糕呢，温小慧赶紧使眼色，让服务员小妹去叫罗瑞。小哥依旧是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柜台前要了几个蛋糕。温小慧凑了上去， 帅哥，你经常来我家买蛋糕啊？ 小哥看了温小慧一眼，点点头。 你不办张会员卡吗？可以积分的。 不办，把这几个打包。 办一张吧，你买这么多都可以免费换购蛋糕了，很划算的。来，很简单的，留个电话和名字就行。 小哥没搭理温小辉，就等着蛋糕打包好。 帅哥，我有办卡任务的，你帮帮忙嘛。 他皱了皱眉，显然有些不耐烦，接过了卡。 对对对，麻烦留个电话和姓名。放心，我们不会骚扰你的。来，这里填生日，这里填下身高体重。 还要身高体重？ 开个玩笑，